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我是丁蟹，欢迎订阅哦。第58集，男女之间可能存在纯洁的友情吗？大一生活终于在这番波折后彻底稳定下来，丁蟹除了跑图书馆就是在动漫社，其余时间不是在吃饭睡觉拉屎的路上，就是在去吃饭睡觉拉屎的路上。他彻底冷静下来，把他跟周思月这段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又重新梳理了一遍。是否真如姬航所说， 男女之间可能存在纯洁的友情？ 国庆放假前一天，丁宪刚从动漫社下来，接到苏百从的电话，他噔噔噔跑到校门口。苏百从穿着一身西装，靠在一辆黑色的保时捷上，正在跟人打电话。电线过去，他把电话挂了，笑着看向他。 哟，漂亮很多嘛。 对于女人，苏百从从不吝啬于夸奖。尽管对方就是个褶子精，他也能面不改色地夸对方皮肤比剥了壳的鸡蛋还有弹性。这是多年来从商处理人际的游刃有余，一点不显得油腻。丁宪仰头看他， 你怎么来了？ 苏百从永远维持着他绅士的淡笑。 想参观参观国内第一名校，怎么样，赏脸吗？ 依着过去一年对他的了解，丁宪是不会相信苏百从会忽然兴起特地从上海跑来北京参观清华的。苏百从年长他10岁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或者说在过去的近20年里，苏百从是他见过的最洞察人事的人，而且寓乐于教。复读的时候，丁宪也曾跟人发生过矛盾，他性格隐忍，不善与人争执，但忍得多了终究觉得委屈，无从诉说，于是苏百从就成了他的垃圾桶。他每回都很有耐心，细细引导他如何从别人难听的话语中精确提炼出关键词，转化为有效信息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人在生气的时候，对所有人都抱以攻击态度，但难得的是，他说话，丁宪居然听得进去。不过，也有遇上他心情不好，谈判失败的时候。那次丁宪给他打电话，苏百从刚从纽约风尘仆仆地回来，合同没谈下来，心情不佳，一身酒气，说话也重了。 说话说7分，听话听3分，这道理你还不懂？ 哦。 听着电话那头严肃且微有不耐的口气，丁宪愣了下，很快调整情绪，说了声哦，就挂了电话。等苏百从第二天酒醒，坐在床上懵懵地看着手机通话记录，慢慢回想起自己昨晚的语气，有些懊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当天他又从上海飞到北京，特意带小姑娘出去吃了顿饭，给她赔礼道歉。丁宪其实很理解，谁都有情绪不好的时候，于是点点头说， 没关系，我理解你。 丁宪完全把苏百从当作一个可以信赖的长辈。清华开学的前一天，苏百从特地打了电话过来。 好好享受大学时光，别浪费这人际关系。 到哪儿都是钱啊，人脉。 丁宪戏谑道。苏百从在电话那头淡笑。 行吧，叛逆期能理解，等你毕业了，就知道我说的话有多重要。 丁宪笑笑，不置可否。不可否认的是，苏百从确实很会做生意。光过去那一年时间，叶长青说他又换了2台车一套房，偏偏就是没有女朋友。临挂电话前，丁宪还语重心长地劝道， 哎呀，我的事儿您就别操心了，还是给您自己先找个女朋友吧。 我就特听不惯你们这北京人说话，别您啊您的，都把我喊成你爷爷辈了，我不过才29，大你10岁。 不行，这是尊称。 电话那头忽然静了会儿， 苏百从忽然说， 谢谢，我允许你不尊敬我。 一个男人开始纵容一个女人，是基于怎样的想法呢？就像周思月，高中的时候无条件纵容她的任性和无理取闹，还是说，这其实就是男人擅长的？当然，周思月那会儿还不足以称为男人，但她比很多同龄人成熟很多。丁宪匆匆挂了电话，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再与她联系。苏百从太显眼了，身材修长，西装皮鞋，走在学校里就是标准的成功精英人士，招来的目光太多。丁宪怕撞见熟人，全程跟在他后头低着头走，想着赶紧绕完就带他出去。结果苏先生不但不紧不慢地走着，还与他聊起了当年朱自清在清华园里写下的《荷塘月色》一文。丁宪低声问， 你真的是小学毕业吗？ 他记得他曾经说过，他出生在南方的乡村里，小时候因为没钱读书，小学就被迫辍学帮着家里干活，16岁开始自己在外头打工，这才拼到了如今这一身行头。但基于他的谈吐和言行，丁宪对他的话一直抱有将信将疑的态度。苏百从看着他， 我不像吗？ 不像。 傍晚的霞光像是挂在空中的一尾火凤凰，红光遍布校园，灌木丛里都是洋洋洒洒的金点子，扎人眼。绕了半圈左右，苏百从在路上被人叫住了，丁宪回头，居然是邢路飞。邢路飞也讶异地看了眼丁宪，目光很快回到苏百从身上。 苏先生，没想到真是你。 苏百从看了丁宪一眼，才彬彬有礼地淡笑着对邢路飞道， 你好。 邢路飞去年参加超级女生的时候在后台见过苏百从，当时苏百从正跟几个赞助商一块开完会出来，年轻有为，面容英俊又举止得体的男人一下子就引起了所有姑娘的注意。后来赞助商邀请所有晋级选手一起吃饭，席间邢路飞敬了苏百从几杯，小姑娘胆子大也敢喝，20出头的年纪也毫不怯场，甚至还帮苏百从挡了几杯，就这么让他留下了印象。丁宪率先打招呼， 秦学姐好。 邢路飞点点头，转头看向苏百从， 刚在路上没敢认，您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 其实之前邢路飞给计算机动漫社拉赞助的时候试图联系过苏百从，但始终没有得到回应。 来看一个小妹妹。 苏百从不动声色地说。邢路飞明白过来，惊讶地看向丁宪。 哦，原来你跟苏先生是朋友啊。真巧，她也是我们社团的小学妹。 苏百从眉梢一挑，来了兴趣。 什么社团？ 哦，计算机动漫社。丁宪，我刚约了季航吃饭，要不你跟苏先生一起来？ 邢路飞这是命令啊。丁宪听出来了，也十分明白邢路飞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。但丁宪实在不愿意让苏百从把关系网扯到学校里来，况且邢路飞和季航都是周思月的同学，他更不希望苏百从跟周思月扯上什么关系。但邢路飞是典型的听话我罩你，不听话就别怪我给你穿小鞋。如果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丁宪现在已经死了快100次了。丁宪小声说， 要不今天先算了。 话音刚落，果然邢路飞眼睛瞪得浑圆。 什么？ 不敢想象平日里挺好商量的丁宪居然在苏百从面前拒绝了他。最后还是苏百从开口打了圆场， 这样吧，我请客，你们挑地方，大家一起吃个饭。 好，我给季航打个电话，让他加两个位置。 吃饭地点在燕明轩小包厢。丁宪跟着邢路飞进门，季航正站在窗前打电话。 嗯，在302。 好，到了打电话，我先挂了啊。 见人进来，姬航电话揣进兜里，转身热情地跟苏百从打招呼。 您好您好。 到底是经历过岁月洗礼的男人，苏百从沉稳礼貌地一俯身。 还有朋友？ 姬航点头，挠挠头。 啊，对，还有一个，我们仨约好了吃饭，没想到您来了就一起了，您不介意吧？ 平日里丁宪觉得姬航比一般男生稳重大气，可这么一对比还是嫩了些。苏百从笑着说， 当然。 十分钟后，最后一人到场，包厢门被推开，那个熟悉的身影揉着头发进来，一脸疲倦，一副刚睡醒的模样。丁宪下意识低头看了下时间，下午六点。 唉，黑眼圈那么重，估计昨晚又熬夜了。 行路飞冲那人招招手，拍拍自己身边的座位。 哎，周思月，坐这儿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。下一集再见。